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好，他没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 ，I would give anything. 对，这个很好。 哇 ，I would give anything. 这是什么意思？我要给一切吗？ 我愿意给一切，或者愿意牺牲任何东西。 哇，牺牲任何东西啊！ I would give anything. 嗯哼。 哇。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去为了成为一名设计师， 对，或者去给一个设计师 工 打工，对对，这就这样就行了。对， 我愿意放弃一切去为一名设计师打工。 嗯，对 ，Yeah, I would give anything. I would give anything. 哎，嗯，这句话也还 很常见。 哎，对对对， 嗯 ，It's so common. 就是我愿意放弃一切。 对，我愿意做任何东西，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对对对对 ，Yeah, 这个很好。I would give anything. 好，大家想不想学这句话？来，我们学连读。 Yeah, 我想学。OK， 所以他这里说 I mean 跟 I， 他会连读 I mean I， 然后大家注意我们的双元音 I nai， 别发成 I， 然后 nai I mean nai， 这个是没人能听懂的。OK， 是一个双元音 I mean nai， I mean I would 的省略， I mean I would。Give 跟 anything 要连读 Give anything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To 我们会弱读成一个 T 的音 To work 然后 work 跟 for 我们直接连着发 Work for OK Work for a designer 所以整个句子就是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 work for a designer、 yeah. 稍微比较拗口一些？ 嗯， 啊 ，work for a designer. 对 ，work for a designer. 刚才听到您把那个 give anything 做了一个重读。嗯、 give anything， 对，这个 anything 的 a 是重点。对我任何东西、哦，任何代价都愿意。所以 I would give anything. 哦， 嗯 ，give anything. 对。 说出来要很坚决的那种。 对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前面呢还有一个 I mean I。 对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Would 轻轻带过就好啊。 嗯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对 ，give anything。 Give anything。 对 ，give anything。 Give anything。 嗯，对。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嗯哼，对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Give anything。 嗯哼。 哟，我们这是一位同学是刚听直播没多久嘛啊，说不仅啊听到老师们磁性的声音，还清晰的听到了 Henry 老师敲击键盘的声音，直播间的效果超级好，是不是声音？刚才我一开场就说了嘛，声音才是最近的。 I guess, yeah. 听到你耳朵里的东西，你感觉是真的一样。 Yeah, it's real. It's not fake. 眼睛欠到的，还不如耳朵听到的真实呢。 Yeah, what? Henry 老师就在你耳边说话。 Sure, yeah, totally. Totally. 面无表情 totally. I'm in your ear. 我什么？我在你耳朵里。 Yeah. 哎，没错啊，没毛病，你说的对。 嗯哼。他就说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好，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给一个设计师打工。 You know, or a buyer. 或者是给一个。 这个怎么说 ？A buyer， 买手。 嗯，买手。嗯，对 ，A buyer， 对， 买手，时尚买手嘛。 对，然后就说 ，Oh, I just don't want to be 30 and still work here。 我就是不想30岁的时候，还在这里工作呀。 嗯， 哎，他说出了很多年轻人内心的话，是不是？ 对啊。 年轻人想，哎呦，我这马上都30了，哎呀，我的人生要怎么样？一声叹息，大家听到了。 有时候就不用说了，就是你就听这个叹气的声音，然后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你就已经有了一切。你再给我们来一个你人生中30岁的时候的那种叹气。为什么听上去有点 I'm too afraid 脆弱的那种 对，就是那种弱小无助。 对，不敢叹气，可是也得叹。 弱小无助的叹气，弱小无助，可怜。 嗯。可能再过个10年就 就一口 成熟一点的一个叹气， 一口老气叹下来，一口老血喷出来， 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的，然后已经就是 人生就这么着了， 对，就这样吧。可是还得叹气。 是啊，哎呀，这个羡慕你们啊，还年轻。 对啊， 三十就到管理层了，谁呀？啊，哎，谁都三十到管理层了。 嗯嗯嗯，Carrie Henry 老师已经到三十岁到管理层了， 是吗？ 你不是老板了吗？ 我是老板吗？ 对吧？ 我也是清洁员工 ，I'm everything。 你这是新时代的老板，新时代老板是集清洁工， 对，也是前台， 前台设计， 也是客服， 后期对客服于一体，这是新时代的老板。 Yeah. I don't like it. I'd rather be 老时代的正常员工。 你是老派思想，但是你做着新派的事情，哎。一声叹息。 So many sighs. So many sighs. So many different sighs. 看来你的好运马上就要来了，真的。 Yeah. 相信我没错的啊。好，年轻人说 ，I just don't want to be 30 and still work here. Yeah, I just don't want to be 30 and still work here. 这就是有志青年们说的话。 Mm-hmm. 好 ，Chandler 就说， Chandler 说 ，Yeah, that'd be so much worse than being 28 and still working here. 那是，那比你那二十八岁的还在这儿工作，那糟糕的多。什么？ 糟糕的两年大概吧。 什么朋友啊，真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在嘲笑别人啊，就是别人说，对，我不想三十岁，然后还在这边工作。然后就是有一点像三十岁很恐怖，可是你现在已经二十八岁，然后还在这边工作，所以就签了就很，怎么说啊？就是特别就喜欢怎么说怼吗？ 啊， 怼别人， 怼回去 是怼吗？ 是怼，怼， 怼是怼， 就是他， 就是怼，就怼别人，而且别人好像听不见，他好像正好有已经走了，忘或者没有在听了，忘记了。 他就自己 说的比较安静一点， 他非要把这种残酷的真相说出来。 他不能不说，他们有一集好像是打赌 ，Chandler 你不能一年不嘲笑我们任何人。 没错。 对，然后好像100块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那就说就一周吧，就一周就够了，100块。然后在就在最后就他就直接进屋，然后把钱交给他们，然后就每一个人都说了一遍， 把每个人现场嘲讽了一遍， 然后就坐下来特别舒服。That's Chandler. 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他必须要指出真相。 This is Chandler, the most sarcastic person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讽刺的那一个人。 对。 不过我建议他还是要少说点比较好。 Yes, but also, you know, 就是你怼也行，可是你得搞笑的怼，然后他总是搞笑的。 他有点水平。 He's very funny, yeah. 对。你不能瞎怼，那不成了喷子了吗？是不是？ 对啊。 就没素质了，还不让别人喜欢。 对，素质，对。 素质 很重要。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老板吧， 对 ，Gunther， Gunther 是老板呐、啊， 对， 哎呦，老板 是 manager 吧， 他是喜欢 Rachel 是吧？ 对，他特别喜欢 Rachel。 好，他就在那个吧台那个地方就叫 Rachel 了、啊， 他就说 Rachel， 哎，干嘛呢？ 然后 Rachel 就 Yeah， 然后 Gunther 就说 Remind me to review with you which pot is decaf and which is regular。 你记得提醒我啊，叫 remind me to do something。 对 ，review 是复习。 对，和你复习。 review with you，和你一起复习一下。 Which pot is decaf and which is regular？ 哪一壶咖啡是 decaf？ 是低咖啡因。 低因咖啡 啊，低因咖啡。 喝咖啡的同学应该知道吧？ 啊哈， 低因咖啡就是去掉咖啡因的，那种咖啡叫 decaf。 对。And which is regular? Regular 就是普通咖啡。 对，普通咖啡。 有，看来 Rachel 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啊，经常搞错。 对，而且特别严重，因为有的人是不能喝 regular coffee 的，因为这个咖啡因对心脏不好什么这类的。 对， 所以就特别严重。那在美国，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所有的 decaf 的那个把手哪一个？ 把手 ，OK， 都是一个特别a very bright orange color， 一个很亮的橙色。 对，然后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 decaf，OK，、okay?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 regular， 那它就是一个黑色的。 哦， okay? 正常的。 你几乎不可能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 Gunther 就说 ，Remind me to review with you which pot is decaf and which is regular。 哦。 特别惨， 就这他都分不出来呀、 啊。对，然后 Rachel， 对啊， 服务员，这服务员真是的。 那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哦，可能他们这里咖啡厅做水的方法不一样， 没错， 对吧？然后 Rachel 就问他 ，Can I just look at the handles on them？ 哎，难道我就不能只看 handle 吗？ 对啊， 看这个把手吗？ 看这把手的颜色吗？ 分辨不就完了吗？ 对啊，这样不就得了吗？然后 Gunther 就说 You would think 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 哎呀，这个好难解释啊。 想得美。 No， You would think 就是一般人，一个正常人就会这么理解的。 你当然会这么想。 不是啊，也不对，就是人们都知道这一个点，人们都认可这一个点。You would think， 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做事方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你呢就不管用。我们一般这个 you would think 是这么用的。 哦， 对，所以他的就听到大家哈哈大笑，就是 Rachel 脸两个颜色，一个那么亮的一个 orange。然后一个那么黑的一个黑都分不清、 哦、 对，所以就是 Rachel 刚刚说的这句话，难道我不能就只是看这个手把吗？然后 Gunther 就说，对啊， You would think 就一般人就可以看这个手把，为什么你不行？ 你以为你可以？ 也不对，不是一个你以为你可以，而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可以， 就是你以为你可以，你以为你行， 是吗？我不知道， 你高估了你自己。 他不，其实他这个说法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中文的这样会比较就是责备，就是在责备别人，就是你以为你怎样，然后其实你不怎么样。可是 Gunther 这个 you would think 呢，他是比较靠近一个，对啊，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你不行啊？有点像一个特别无奈的一种回答，而不是在责备别人，所以这个语气上就区别很大了。对，他说 yeah you would think， OK， 所以就是很多的人，就是我们说 you would think 呢，是表示一个无奈或者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已经没法更清楚了。你看 ,one is orange and the other is black, okay?orange 是 decaf,okay?black is regular. 我这样这个系统是不是太复杂？也不复杂，对啊，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简单，为什么你就搞不定？就是有点像这所有的这我刚刚说的话呢，全部都包含在这三个字内。 哇，书上的翻译是想得美，它不是想得美的意思。 对，这个中文的想得美呢就是非常好，是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在这种语境中可能也会类似这样说吧。可是就看情况了。 想得美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倒是想得挺好的。 哦，所以并不是这样的。 哎， 哦，那 你倒是想得挺好的。 那就可能反了，对，意思就有点反了。 靠着这个意思。 对，所以这个英文的这个就特别难翻译。就简直就是一个英文的四字成语了，就是包含了那么多意思，一整个故事在内。然后重点呢是表示这个人说话的人呢有多么就是无奈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 哦、 这个东西已经没法更清楚了，为什么你不能搞定？ 哦， 对， 极其的无奈。 对， 哎，极其的无奈。来，大家大家来找一个最接近的中文，中文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说连读这句话。 对，这句话就很简单了，我们有一个 you， 然后有一个 word 的这个的音会省略。那省略的方式呢，舌尖不要顶着上颚，舌尖咬舌尖会比较好，所以你发 word 结尾呢有一个停顿，这个停顿特别干脆，因为你咬了舌尖。 what you would 那你舌尖碰到上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接着发 think， you would think 就是这么说的。 you would think。 对，然后一般我们会怎么说呢，就是别人就会说一个，就这个东西不是很简单吗？你就一二三不就搞定了吗？然后我们就会回答一个，对啊，理论上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层领导们不觉得这是个好方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做不了，就看情况。 OK， 可是都可以回答 you would think， you would think。 对啊，对啊。Yeah， 所以就是看你们大家要想一些场景例子，这样的能用得上，也肯定有的，生活中充满的都是这种感觉。 实在是不行的，我们只能用叶公好龙来解释。 对，你就想一下，就是你任何时刻会在那边想，为什么要把东西搞得这么复杂 ？OK， 明明就可以 A B C 搞定，为什么要搞到 E F G？ Right？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都可以说 ，Yeah， you would think。一个一般的人就会想出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对，所以说这种情况英文就会用 you would think。 哎呀，因为还是个难句子了哈。 yeah， 但愿吧。 yeah， 想得美，想得简单了。 yeah， yeah。 哎，我们还是这样，先请老师来把今天的连读做示范。 好， 今天有一二三四五个句子。 对，第一句是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第二句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Okay?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Okay? 第三句是 I'm too afraid. I'm too afraid. Okay? 然后第四句是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然后最后一句就是 You would think. 好、接下来就该到检查座位的时间了。咱们先把今天的情景再听一遍。 If you ask me, as long as you got this job,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need the fear. Fear? He's right.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Well, then how come you're still at a job that you hate? I mean, why don't you quit and get the fear? Because I'm too afraid. I don't know.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you know, or a buyer. Ugh, I just don't want to be 30 and still work here. Yeah, that'd be much worse than being 28 and still working here. Rachel? Yeah? Remind me to review with you which pot is decaf and which is regular. Can't I just look at the handles on them? You would think. 可不可以理解为想得简单？ 想得简单。No, 这不是一个你想的问题。这个 you 呢是代表人们对大家 都会这么想， 大家都会这么想的。 可是你 却就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搞不定这个decaf 跟 regular 的这个问题。 哎呀，真难呐，这个句子。 对， 来，我们检查上周的作业开始了啊。 OK， 上周呢，我们有几句话呀？我们有四句话。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Oh, the vase. Sorry. 第一位同学 Maggie.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Barry 要稍微注意一下，嘴巴要张开 ，ba a. Okay, 别发成 Barry. Barry 就变成那个一种酶了 ，b e r r y. 哦、yeah. 注意发音啊。 对。 笑笑，来听一下，笑笑。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Okay, talk 嘴巴要张开，别发成偷。这样 O 的音就不对了，是 A、talk 平凡之路。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Still 结尾不能发成 still OK 是 still 要动舌尖别动嘴唇。 暗涌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不错， still 的这个 A 的音别发成 E， still Bill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Reality 的特组化成一个的 reality、 张振墨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It'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重音要注意是 still， 不要说 still you， 这个会非常奇怪的韵语调。 www.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 有一点一字一顿，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的时候呢，不要太刻意的把每一个音节都念出来，要连着说。 Gaga.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ay, Barry 跟 at 要连读 Barry at 别断气 Barry at 口称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Barry 嘴巴张开，你刚刚发成 beer Okay, beer 就变成啤酒了、Okay, 就洒了满地啤酒、所以 dumping beer 就不一样了 Okay, Linda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altar, 这里别断气，连读 the all. Still 跟 you 中间不要断气，连着发 still you. 归零者文明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News 的这个 z 别发成一个 z news is 这个不行，没有爆破。OK, news is. Ten.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没有这句话。 对， I Shara. Tell me all the dirt. Tell me all, 不要断气。Me all, 不要断气。 I Shara 同学 ，Come on.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Alice. Talk 结尾的科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Alice 同学 ，OK， 不能发 talk 这样自然停，不然会听不懂的。 Alice Chen.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再听一次可以吗？ 声音有点小。 嗯。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Talk 的这个科应该省略，你不仅发了，你也发成了一个科 talk， 发成 talkery， 多加了一个科这个音节了。OK， 所以应该省略这个科的音。 ID。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ay,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所以就要注意，你前面特别平。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然后就 still 呢特别重的一个重音啊，这会显得有一点不自然。所以 biggest 也加一个重音。Okay,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所以这样会比较有一个节奏感，好吗 ？Megan,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Okay.You guys, guy, I 的这个音最好发成 guy, OK, 这个一的音一定要发得饱满，好吗 ?Lily.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Reality, 不要发成 reality, 这样这个韵语调非常陌生在英文 ,OK, reality.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Biggest, 要稍微放松一点，你现在发成 biggest.Biggest 就是 A 的音都没听见 Biggest 嘴巴要张开 克里斯 Brian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放松然后尽量让气流一致 OK The biggest 这个特别重特别短这样就不太自然 The biggest 不要 The biggest 这样 You dumping 这样 Dumping OK 气流一致 哎，从容一点 啊 对 Bobo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ay, Barry at the altar. 这一段要多练习 Okay, 你现在差不多了，可是要注意这个元音的发音，嘴巴得张开 Okay, 不然就不清楚了。 一位新同学叫祥云。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Tell me all the dirt. 这个重音不对。Tell me all the dirt. Dirt 才是主要的重音。 嗯，闯堂兔。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Re 跟 L 之间不要停顿，一个字之间几乎不可能会有一个停顿的。Real， 记得要连读。OK。 Tippy。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OK， Barry 跟 at 之间不要顿 ，Barry at 这样 ，the 跟 altar 之间不要顿。 嗯。 OK， 所以就是这些都要一口气。 好的，嗯、来位。陈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这个不错可是重音特别平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就是你要稍微加一点重音 OK、嗯、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Dirt 是一个重音 You guys 也是重音 例子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Talk 结尾的科的音省略啊需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发涛这样、嗯 易水寒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Guys 结尾的 z 不要发成 z 这样 guys 这样就分成两个音节了 guys、okay? Pansy Y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Re 的这个 e 没有发的饱满你发成了 r OK 这个 r 跟 e 区别很大 嗯 HZH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Talk 的科省略 OK reality 的特浊化OK, 别发的那么官方 OK, 因为对方不可能会这样说给你听的、 嗯、Alina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Talk 结尾的干脆的停顿不要用一个自然停 Talk 这样不行 Talk 一定要干脆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Reality 的特浊化 OK、 嗯、 除非你想要模仿英式口音你可以保留可是美式发音都会浊化 哦，刚才那个是 Yankee 接下来是木子、嗯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完美。 好、哦。 嗯非常好。 了 对每一个小的细节都注意到了。 真不错。闭月匠。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差不多可是结尾 at the altar. 这个特的音应该是 保留的不应该组化成一个的 ,OK? 对。 就这一个小的问题剩下的都很好。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这是奇。 Barry 的这个 R 的音舌头要卷你现在只动了嘴唇那就听起来像 Barry。OK, 就变成一个窝的音了。 微笑。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Still, 要注意别发成 still, OK, 不是一个丢的音它是 ill。 雨虹。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的这个词一定要爆破。Talk, 结尾的科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OK, talk, let's talk, let's talk. 你现在发成 let's talk,OK,、okay, 嗯、所以就太软了。